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， 演出开始了 啊！这笑，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。 话说这两天啊，单位里来一新同事，这同事是从外地分配过来的，甭看没几天，但是这人特能聊。这天一上班啊，这外地同事就主动跟他对门的小张开聊了。 小张，我告诉你好消息啊，我快要结婚了。 这小张一听这话，回头看了看这新来的同事小刘，没说什么。这小刘啊，继续说道：“ 小张，别见笑啊，我们乡下人结婚都早，都是跟初恋的对象结婚了。” 这小张啊，一听这新来的同事啊，自己不搭理他，人家还主动跟自个儿说话，他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他呢，也就突然满脸堆笑的冲着新来的这位同事客气道。哎呦，这么回事啊，那恭喜啊，刚才没听清楚啊。其实我告诉你啊，说的结婚早晚这事儿啊，城里人啊跟你们差不多啊，只不过离婚比你们早点，一般我们离婚那个也就是跟我们初恋的那个，其实都差不多。 这天在工地上，俩包工头遇一块了，俩人就开始聊起天来。 王啊，听说你最近可了不得了，接了把大活哈，赚不少钱。我听人说了，说你最近干了个70多米高大烟囱，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我就不知道你还会干这东西。后来听人家说，你这烟囱质量还不错了。 不错什么不错？你知道啥呀你？我们是起早贪黑的把那活给干完了，可是后来人家一验收啊，说死活不给我工钱了。啊。 你这是咋地呢？活干好好的，为啥不给钱呢？质量没达标啊？ 啥质量没达标啊？质量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手下那工人你还不知道，我关键问题吧，在于我结活的时候我把图纸拿到了，人家是让我们打高井来着。 话说托马斯先生啊，最近把腿给摔断，他来到医院，医生一看啊，确实伤得挺重，就马上给他打上石膏了，然后再三嘱咐托马斯：“ 你一定得多休息。你家住几楼呢？”“ 5楼，大夫。”“ 你的腿需要绝对的休息，千万不能再爬楼梯了，听懂了吗？”“ 知道了，大夫。” 一个月之后啊，这托马斯先生来到了同一所医院，要求医生为他拆除石膏。在石膏拆下来之后，托马斯长叹了一口气：“ 哎呀，可算是拆下去了，这一个月可把我累死了。” 听了这话，大夫非常不高兴：“ 托马斯先生，我记得你上次离开我这儿的时候，我告诉过你，在打好石膏以后，一个月之内不许爬楼梯，你怎么还会觉得累呢？”“ 大夫，我遵医嘱了，我确实没爬楼梯。自从您跟我说了那句话之后，我每天都爬排水管上下楼，能不累吗？”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插 利先生的太太玛莎正在厨房里忙着收拾东西，忽然她就看见刚刚出门不久的丈夫急匆匆地跑回家来了。一进家门，丈夫就对着玛莎大声叫道： 玛莎，玛莎，你赶紧给我收拾好东西，我昨天买了张彩票，今天一上街我才知道原来我中了1000万美金。 看到丈夫一脸兴奋的样子，玛莎也是喜出望外，她连忙问丈夫： 哦，亲爱的，这真是太棒了，我这就收拾东西去。你是想让我准备一些冬天穿的衣服呢，还是夏天穿的衣服呢？赶紧告诉我，咱们这是不是要准备去度假了？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呢？ 还没等兴奋的玛莎把话说完，她丈夫就打断了她，很不耐烦地回答道： 你想错了，玛莎，我不是要和你去度假，也不关心你去哪儿。你还没听明白吗？我中了1000万美元的大奖，所以我想让你在今天中午之前收拾好你的东西，给我滚出这个家，滚得越远越好。 说在一家歌剧院里啊，在歌剧第一幕演出的中间，有一位观众啊突然离开了剧场，他要求工作人员给他退票，售票员很不理解他： 你难道不喜欢看歌剧吗，先生？ 不，先生，我喜欢看歌剧。 那要不然就是因为您的座位不好，所以您才要退票的是吗？ 不不不，座位很好，在正中间。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，先生？为什么刚刚看完了第一幕您就非得要退票呢？ 是这样的，售票员先生，我这个人天生胆儿比较小，刚才在剧院第一幕结束之后，我发现这么大个剧场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，所以我有点害怕。 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，你很特别，每一个小细节，哎呀呀呀，如此的对味。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，讨厌自己像刺猬，小心的防备。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，哎呀呀呀，离你远一些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鬼。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称谓，甜蜜的责备，要独一无二，专属的特别。喜欢看你紧紧。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，哎，奇怪的直觉，错误的定位，对你爱爱爱呀，我有点胆怯。自己像刺猬，小心的防备。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，哎呀呀呀，离你远一些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鬼。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称谓，甜蜜的折磨。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，奇怪的 DJ 乔装改扮， 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小孙和小李啊，是俩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在学校里头两人是住上下铺，所以呢毕了业格外亲，经常见面。这天两人又相约晚上一块吃饭去了，刚一进饭馆还没等点菜呢，两人就开始聊上了。 小李，你现在上班那家公司忙不忙？ 最近嘛，不太忙，最近一般早上起来没什么事儿，十点以后才忙。 哎呦，那你们工作还行啊，十点以后才忙，为什么呀？ 简单，以后你也有机会。最近我们公司老板家里有点事儿，每天早上十点以后才到，明白了吧？ 话说，在一个晴朗的下午，为中央情报局效力多年的斯蒂尔先生去拜访了自己的一个老朋友。他的这位老朋友是一位中学教师，在见到这位老朋友的时候啊，这老朋友正在唉声叹气。于是斯蒂尔赶紧上前亲切地问道：“ 我的老朋友，是什么事儿让你这么心烦呢？”“ 这不是斯蒂尔吗？我最近遇到了个棘手的事儿，恐怕连你们这样情报局出身的人也很难解决。”“ 什么事儿？你跟我说说。”“ 嗨，今天早晨我上课的时候，我问我班上的那些学生们，乱世佳人到底是谁写的？你猜他们怎么回答？”“ 他们怎么说的？”“ 他们居然异口同声地说，不是我们写的。”我真是一点办法都没了。 看到老朋友这样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斯蒂尔有点不落人，他悻悻地走出了门。两天之后，这位中央情报局的探员斯蒂尔先生给他的老朋友打来了一个电话。“ 嘿，老朋友，你前些天说的那件事我帮你办妥了，你们班上的学生全都招了，他们供认《乱世佳人》那本书就是他们写的。” 话说托尼啊，刚刚结婚不久，这天夜里他的夫人正在厨房里忙着做晚饭。这托尼非常体贴自个儿夫人，于是呢他走到厨房想帮太太做点事儿。“ 亲爱的，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？”“ 哟，看你笨手笨脚的样子，你找点简单的去干吧。那你把桌子上的洋葱给我包好了就行。” 托尼想这工作再简单不过了，不过他刚包没多久就给呛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他心想这不行啊，但是又不好跟他夫人说他不干这活了，于是他只好给自己的妈妈打电话咨询。他的妈妈在电话里跟他是这么说的：“ 我的儿子，包洋葱的时候呛眼睛那是正常的，要是你在包葱的时候不想让它呛着你，你最好在水里包它，这样就不会呛眼睛了，明白了吗？” 听到妈妈的话，托尼顿开茅塞，于是他按照妈妈的方法完成了太太交给的任务，开心的不得了。而第二天，托尼又非常兴奋的打电话给自己的妈妈：“ 妈妈，你昨天告诉我的那个方法真是太好了。不过好是好，就是美中不足的是我的肺活量不够，经常得出来换气，有点麻烦。”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分享。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说在入秋时节啊，这史密斯一家开车去郊外野餐去了。四岁的儿子迈克尔坐在靠窗边的位置上，他兴奋的总是在沿途看着不同的风景，一边看啊，还一边不停的向车里面的妈妈呼来喊去：“ 妈妈，妈妈快看，母牛！妈妈快看，山羊！妈妈快看，一片树林！” 这妈妈听到自己儿子不断呼唤自己啊，有点烦，因为他正在车里打瞌睡呢。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，很不耐烦的向小麦克说道：“ 哦，麦克，你就不能不吵醒我吗？我刚睡着，以后再看见什么东西跟你爸爸说好了。”“ 好的，妈妈。” 小麦克非常的听话，有好长一段时间啊，他根本就不说话了。不过在车子拐过一个弯道之后，只听小麦克又一次大声向爸爸喊道：“ 爸爸快看，树林边上有一个金发女郎。”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虽然你是不同时空，还是可以 迎着风，随意说说心里的梦。感情浮浮沉沉，时时颠颠倒倒，一颗心阴阴冷冷，感动越来越少。繁华色彩光影，谁不为他迷倒？笑眼泪光看自己，感觉有些寂寥。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，那情分还有些味道，喜怒哀乐依然围绕，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。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去吹吹风，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，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，什么都不必说，你总是能懂。色彩光影，谁不为他迷倒？笑眼泪光看自己，感觉有些寂寥。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，那情分还有些味道，喜怒哀乐依然围绕，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？很想和你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，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，什么都不必说，你总是能懂。去吹吹风，去吹吹风，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。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，什么都不必说，你总是能懂。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虽然你是不同时空，还是可以迎着风，随意说说心里的梦的梦，吹吹风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到处走走，听客厅跳绳再来唱歌，忘了旋转还真的有点热，我头晕目眩真的好渴，冰箱里面那矿泉水到底还有没有，桌上凤梨罐头突然开口，表情诡异，这面看我又在梦游，我从沙发掉落真的很久，小屁股趴在地上口水一直流，醒来你在我的四周笑嘻嘻看着我Here we go， 我是壁虎等待蚊子，你是蝴蝶翩翩飞舞抓不住，又要硬着是苦，说什么叫壁虎漫步，是我创造独门舞步，是一种爸爸找的壁虎， 蟑螂在跑好心 加油，发现我适合在梦中的生活， 闭上有着壁虎 在漫步，试着脚的速度突然之间觉得实在是酷，在一栋旧的仓库没有人的空屋，有只壁虎懒洋洋的在漫步，但它刺激蚊子的动作很迅速，像我们精准的舞步， 分不清是大虎还是梦游在跳舞， 我们这只舞的名字是叫壁虎在漫步，但 girl 不像蚊子傻乎乎，舌头一伸就抓住， 我是壁虎等待蚊子，你是蝴蝶翩翩飞舞抓不住，又要硬着是苦，说什么叫壁虎漫步，是我创造独门舞步，是一种爸爸造的壁虎， 又是主演我才发现，喜欢跟冲动有时难分辨，想要冒险靠近一点，别人的动作比我先， 就站在我的眼前，然后就将你的手牵走，时间你站在我这边，不过也在一瞬间， 拍拍尘土准备要上路，我就是停不住，我们率性跳舞叫壁虎漫步，对那地板有礼貌是我们壁虎一族最基本的态度，就算你穿上二手的牛仔裤，你还是要有那一流的技术，完美演出 Perfect， 不是手脚在忙碌，辛苦就是苦，绝对是错误， 我是壁虎等待蚊子，你是蝴蝶翩翩飞舞抓不住，又要硬着是苦，说什么叫壁虎漫步，是我创造独门舞步，是一种爸爸造的壁虎，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：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大音精华声。